朝鲜人权研究协会发言人就大赦国际最新要求南朝鲜傀儡集团公开被其集体引诱绑架并拉到南朝鲜的我国女公民人身情况一事，15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指出，南朝鲜当局在今年4月初动员国政院歹徒公然引诱和绑架在海外工作的十多名我国女公民并拉到南朝鲜后已过了三个月，但是南朝鲜当局至今不允许在保障人权方面最起码的同媒体接触还嫌不够，甚至对于被其绑架的我国公民生死与否也不加以确认等肆无忌惮地干出反人道行为。这一举措粗暴地违反了所有国际人权公约，只能看作是一种最卑鄙的非人的妄动。大赦国际最近要求南朝鲜当局给朝鲜公民提供条件，以使他们进行法律咨询，还同家乡的家属对话。这一事实证明，南朝鲜傀儡集团确实是不把普遍的人权和最起码的人道主义放在眼里的强盗集团典型，是国际社会深表忧虑和予以责难的对象。联合国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各国际人权组织都要追究南朝鲜当权者和情报院歹徒犯下特大型蹂躏人权罪行的责任，把他们告上正义的法庭，并采取实际措施，给受害者家属实现关于立即遣返被引诱绑架的女儿回到亲骨肉怀抱的要求。